放弃，还承受得起吸收回忆的撞击，我擅长压抑完成最后这场戏，舍不得见你勉强爱我背叛了自己，我想爱变成我的放弃，还承受得起吸收回忆的撞击，我擅长压抑完成最后这场戏，舍不得见你勉强爱我背叛了自己，勉强爱我背叛了自己，勉强爱你欺骗着自己。 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这个整理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胡夏的勉强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谭咏麟最酷的天才。 来迎面而来，时代经不起等待，总在期盼最美的意外，我趁自己变态，每个人都是无可替代最酷的天才， 我们一起来来来来一上天台，勇敢来来来来这么力的存在，

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张靓颖，如果爱下去，这个是由丁一、唐甜填词，吴梦琪谱曲，收录在了张靓颖的2006年的11月11号发行的专辑《The One》当中，也是张靓颖的亮式情歌的早期代表作。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，这城市花灯初上，多两个人悲剧散场，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。看着他们我就湿了眼眶，不回头两个方向，流着泪的破碎脸庞，仿佛我们昨天又重逢。很久以前，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？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，放在你温暖手掌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。很久以前，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？毫无疑问，爱情当作信仰，可是生活已经是另一番模样，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《什么都可以》是由江帆作词作曲，黄晓明演唱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了黄晓明2007年的12月10号发行的音乐专辑《It's Me》当中。这首歌也获取了2007年度的雪碧中国原创音乐的流行榜的内地金曲奖。 还是下不停打心和你的决定，说要放弃，放弃这段感情，注定我们就在此分离。你转过身离去，留下我没有回应。我想追去，可泪模糊眼睛，再给一点点勇气，让我的眼泪流下去。着自己站在茫茫人海里，是在淋雨还是逃避？我试着让自己放弃，而多

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来自江美琪的《房间》，通过悠扬的弦乐再搭配上了江美琪干净的声音，也是专辑当中最好听的一首歌。这首歌不但传承了江美琪诸如我又想起你、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等等一系列的美式情歌的淡雅的优点，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在淡雅当中通过弦乐透露出大气磅礴的震撼。 打开窗是相同的阳光，然而感觉不一样，你在身旁，世界都空荡荡，我和我自己对话。关上窗，失眠一如往常，答应过你要坚强。沉默的电话，冷清的双人床，寂寞不就是这样。在这房间里所发生的过往，让我短暂看见了幸福模样，以为从此这就是我们的家，却是我收藏眼泪的地方。 接下来听到的是曲颖的《加速度》，这首歌的编曲完全都是选用了真乐队，曲颖唱得特别有劲儿，而且呢高音的部分游刃有余，在声音当中所有的爆发的力量都是群显了人知的一面，也是激情和冷漠的碰撞，也是执着和坚定的呐喊，也唱出了他的爱情和生活的态度。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，但时间让我能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灯火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

中的时间。 为什么你会挑战我的安排，只在乎你自己的痛快，那自命不凡假设有天被推翻，看你心情还能多舒坦。为什么你看不见我的无奈，你到底是谁的 soulmate， 没试过了解我最想要什么，是否分手你才会有点感受。为什么你会挑战我的安排，只在乎你自己的痛快，那自命不凡假设有天被推翻，看你心情还能多舒坦。为什么你看不见我的 接下来时间，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吴桐。刚刚的时间，我们听到的歌来自王心凌《Face No Mat》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汪东城的《妥协》。 怎么了突然生疏，你为什么自我保护，好几次看着你差点哭，原谅我很在乎，很想骂夸自己的愤怒，相信着你脆弱无辜，但抱歉你泪眼模糊，一瞬间都认输。你说那颗心不会说不会哭，才不想等着被俘虏被辜负，所以关了窗户让我不懂你要的幸福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，却忘了问你知不知足，两个人相空面对面冻住，这让我最痛苦。你说好一定要幸福，为什么还要别人祝福，自己的归属要自己追逐，从争吵到妥协时我们才把手牵住，才把手牵住。你说那颗心不会说不会哭，才不想等着被俘虏被辜负，所以关了窗户让我不懂你要的幸福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，却忘了问你知不知足，两个人相控面对面冻住，只要我最痛苦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，为什么还要别人祝福，自己的归属要自己追逐，从争吵到妥协时我们才把手牵住。只让我最痛苦。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，为什么还要别人祝福，自己的归属要自己追逐，从争吵到妥协时我们才把手牵住，才把手牵住。 即使是悲伤的情歌，林志炫也能够唱得像个游吟诗人一样清清淡淡的，过尽千帆以后。

是惠社的专辑当中 ，S.H.E 以青春洋溢的造型和专辑名称不谋而合。在刚刚拿到《爱我的资格》这首歌的时候呢 ，Selina、Hebe 和 Ella 三个人表示这是一首比较有挑战性的歌，而且特别有特色。所以呢，三个人决定将《爱我的资格》里面的寓意用特别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我们来听到这首《爱我的资格》。 把手放了，我也许会比较快乐。也许会换个情人，我也许不会再扯，真的够了，能不能让雨别再下了，能不能让心别再疼了，能不能不要开灯。 直到

将频率锁定在 FM 103.3，品味133，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每个人的性格当中都有无法让人喜欢的部分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累，都会因为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，也难怪别人不理解你。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感同身受，只有冷暖自知，做好自己就行了。接下来听到的是小柯和白若曦一起演唱的《全》。 春阳了，阴暗相思，怀中水我千遍不忍，何妨没人水边冷，何因你去到人眼处。 看似个浮光掠影，乱张轻眼，把你轻轻绕，轻轻绕的河脸簇拥柳枝桥，其实流不断的流，留下痕迹无数条，条条都指着全城源头的孤岛，留下了多少丝绢把你慢慢掉，慢慢掉的风花年少叫人熬，所以静静留得清，静静所有的味道，我怎能不醉不歌落在水边笑。 这热烈阴暗上树，怀中水我千年的月， 熟悉的歌来自张震岳的《爱我别走》，这个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还有编曲，收在了第三张的专辑秘密基地当中。在《爱我别走》这首歌当中呢，不仅记录了演奏歌曲的场景，还特别的记录了粉丝们对他的崇拜。从这些粉丝当中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这种崇拜之情是由何而来，一起来听。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

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祝您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买奔驰修奔驰就到三河波士智达奔驰店，春节期间正常营业，电话03163725888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的外地啊， 真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我叫你的心头乘凉吧，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，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，一时一不觉忘了应该是一种负担。 我叫你的心头乘凉吧，一半是事业一半是野心，女人喜欢用逛街拖延男人的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。 妹妹，也许世界不要他，可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。 我们也心疼永远少一件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 请多给我一点点，你想我比我点我尺度无限。 哦，我们变心他一天又一天，我想跟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。 疼成两半，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，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，一时一不觉忘了隐瞒是一种负担。 我将你的心疼成两半，一半是誓言一半是野心，女人喜欢用逛街拖延男人的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。 也许世界不要他，还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。 我们也心他永远少一件，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也许你会将我挂在嘴边， 听说了你的自认聪明的心眼。天心世界不要他，可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。 我们也信他永远少一点，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。 也许多给我一点点，你想我比我点我尺度无限。 我们也许他一天又一天，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。 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矛盾的，你叫它大方还不如别招惹它。女人需要的就是对你百般黏着，你也很耐心的温暖感，以及放你出去也知道你空闲的时候也总是想着她的一种安全感。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单人房双人床。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，